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欧盟以及英国等国家呢居安思危，准备对于塑料垃圾开征相关的税负。而面对着我们身边成山的塑料垃圾，很多的中国网友在问，我们会不会开征相关的税负呢？然后我们要将视线转向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呢，政府会全力支持法国的代表食品法棍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那么现在舌尖上的世界文化遗产有哪些？什么中国美食可以代表中国进入世界文化遗产行列呢？好，今天随我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欧盟多国可能会准备开征塑料垃圾税。中国曾经是全球最大的垃圾进口国，当然是可再生垃圾的进口国。每天会有大批的轮船集装箱呢，将大批大批的可回收垃圾，像塑料制品、纸制品等等呢，运往中国的各口岸进行回收、加工再利用。然而从2018年开始，中国已经开始禁止进口各类的洋垃圾。那么这也意味着过去不用为自己垃圾发愁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像英国、美国以及一些欧盟国家呢，要开始想想看这些垃圾要运往何处，有些地方也要建起自己的垃圾回收处理厂了。欧盟已经表示，欧盟的公民可能要做好思想准备，未来几年呢需要缴纳垃圾以及垃圾合成材料税。欧盟委员会负责预算的委员金特严格表示，由于中国推出洋垃圾入境的禁令，欧盟塑料垃圾出口受影响，他们希望通过征税来减少人们对于塑料包装的使用，增加预算的收入。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也表示呢，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开征塑料垃圾税，以奉劝大家少用塑料制品。好，我们来听报道。 11号，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宣布了英国未来25年环保战略，拒绝使用不必要的塑料包装，计划用25年时间彻底铲除塑料垃圾的威胁。 This truly is one of the great environmental scourges of our time. We must reduce the demand for plastic, reduce the number of plastics in circulation, and improve our recycling rates. 英国及其欧盟国家已经发出了一些预示，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呢，对居民们开征塑料垃圾税，以减少大家对于塑料制品的使用量。其实现代生活方式呢，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开始使用塑料了。有人说塑料是20世纪最糟糕的发明，因为它的难以降解。但尽管很多人发出了白色污染的预警，但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塑料制品的使用依然是越来越多了。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现代生活方式，比如城市居民越来越青睐送餐服务，这意味着每天呢扔掉的塑料饭盒就是无法数清的，而且多数呢是难以回收的。那么此外呢，像大量的现代物流催生的各种塑料垃圾包装等等。国家邮政局一份报告显示，光是在2016年中国就使用了140亿个垃圾袋、32个编织袋，还有 3.3 亿卷的胶带，这些最终呢都通常被扔进了垃圾填埋场。也有很多网友会有疑问，像英国、欧盟等等国家，他们使用垃圾的量呢要远远小于中国，但是现在已经是开始准备要征收塑料垃圾税了。那么像中国这样大量的使用塑料制品，未来有没有可能征收相关的税负呢？英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会在2024年前消除所有可以避免的塑料垃圾污染。 那么中国相关的塑料垃圾治理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呢？相信很多有环保之心的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好了，下面呢，我们将视线投向肯尼亚，这是一个野生动物种类十分丰富的国家。在2017年，他们实行了非常强硬的塑料禁止令。来听报道。 目前，全球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禁塑令，其中肯尼亚在去年推出的禁塑令被称为是全球最严禁塑令。肯尼亚规定，从2017年8月28号开始，在肯尼亚生产、销售或使用塑料袋将面临一年至四年的监禁或最高400万肯先令，约合人民币25万元的罚款。禁塑令在肯实施后，警察有权逮捕任何一名手持塑料袋的公民，但肯环境监管机构称，法规将首先在生产和供应塑料袋的厂商间实行，民众暂时不会受牵连。肯尼亚是以旅游著称的东非国家，然而近年来白色垃圾却越来越多，严重影响游客观感和民众生活，致使旅游产业大受损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资料显示，据统计，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约800万吨，海洋问题专家甚至表示，照此速度发展下去，到2050年，海洋里的塑料垃圾将会比鱼类还要多。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刚刚落幕的拉斯维加斯 CES 美国国际消费电子展上，全球科技企业掌门人齐聚一堂，而其中有三大企业的掌门人呢，都谈到了自己旗下的汽车类产品未来的生产走向。通过他们的展望可以发现，汽车业真的是要迎来一场颠覆性的革命了。汽车行业的深刻变化正一天一天地向我们走近。好，我们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的分析报道。 于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 CES 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而这三家公司的掌舵人呢，在展会中传达出的信息标志着汽车行业的未来转型和技术变革，而这三个方向的这个发展呢，可能与您的投资方向和今后的驾驶体验啊，都息息相关。那首先呢，丰田公司社长丰田章男表示呢，丰田今后啊，将不再只是一家汽车公司，而是呢，会成为一家移动服务公司，那公司今后呢将会和谷歌和 Facebook 等科技巨头呢来形成竞争。那丰田章男呢在 CES 会展上是宣布了这款将于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始试运营的移动巴士。那这辆巴士呢将会被用于共享乘车、商品零售和货物运送等多方面的用途。而最具价值的是啊，这辆智能巴士背后的软件支持，这其中呢包含数据中心、云技术以及呢区块链技术支持等。而这些数据收集呢将使得丰田能够以全球的科技巨头们通过数据呢来展开未来市场份额的争夺战。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传统的科技巨头啊转型进军汽车行业，这就是呢英特尔。那么在展会中，英特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柯载琪呢宣布全新的自动驾驶平台。那在英特尔将 Mobileye 收购之后啊，就将其技术专长与英特尔领先的开放计算机平台以及呢数据中心和 5G 的通信技术的优势呢结合到一起，从而呢提供一个完整的从车到云的系统。那用柯载琪的话就说啊，是给相当于大脑的英特尔呢找到了一双眼睛，而这双眼睛呢使得英特尔开始呢进军无人驾驶。那包括这个福特、通用、奥迪、宝马和现代等等车企呢都是配备了英特尔的无人驾驶技术。但就在众多公司纷纷进军无人驾驶技术的同时啊，日产汽车的首席执行长西川广人呢宣布是推出人机交互的人工智能新方向。这就是呢通过读取脑波，驾驶者用意念啊来实现对车辆的控制。那当前呢大多数人谈论无人驾驶的未来的时候啊，大部分的愿景都是实现非人类干预。然而呢西川广人执掌日产之后呢，给出的这个技术呢却恰恰相反，是通过呢人类大脑释放的信号来操控全新驾驶体验。因此呢，这将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人工智能技术，为未来的人工智能驾驶技术呢增添了多样的可能性。 接下来我们将话题转向时尚行业。 H&M 是中国消费者熟悉的时尚品牌，在全世界都有不少的粉丝。然而最近呢，他们在南非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场冲击，因为网站上刊登了一张 T 恤衫的广告照片。一个黑人儿童模特的 T 恤衫上写着我是这丛林中最酷的猴子，引来了众多黑人消费者的不满。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 H&M 店甚至发生了打砸事件。好，我们将视线转向那里。 约翰内斯堡最高档的购物中心桑顿城开门后不久，数十名身着红色 T 恤的南非左翼政党经济自由战士成员冲进其中的 H&M 服装店，推倒模特，踢翻衣架，把店内破坏得一片狼藉。不少正在购物的客人受到惊吓，周围店铺也纷纷关门自保，以免被殃及。持枪保安与警察赶到后，抗议者转移到店外，大声呼喊口号，表示不满。引发争议的是 H&M 的一张宣传照，照片中一个非裔孩子身穿帽衫，衣服上写着森林里最酷的猴子，但白人孩子做模特的同款服装中却写着逃生专家。这张广告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巨大争议， H&M 已就此事进行了两次致歉。分析人士指出，该事件可能会在瑞典对 H&M 集团股价造成负面影响。近来 H&M 实体店业务不佳，12月15号公布了2017年第四季度财报，显示该季销售额同比下降 4%， 远低于预期。财报公布后， H&M 集团股价下跌 15%， 跌幅为8年以来最大。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法国。法国总理马克龙今年的1月8号到10号对中国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他为中法的经贸文化交流留下了许多的话题。一回到法国，马克龙就马不停蹄开启了一份新的工作，这就是为法国的面包代表法棍儿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做种种的努力以及宣传工作。在今年的1月12号，马克龙接见了一群资深的法国面包师。他对这些资深面包师表示，法棍儿被全世界人民所喜爱，我们需要保护它的优点和制作技巧，法国政府会全力帮助法棍儿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克龙说，法式长棍面包是法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面包历史悠久，它伴随了法国人的一日三餐。要知道，在去年的12月，意大利披萨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消息传来之后呢，法国面包师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认为法国的传统面包也应该获此殊荣，并借此来提升该行业的品质。众所周知，法国人对面包几乎是痴迷的，而长棍面包呢，更是很多法国人的心头之好，几乎天天都离不开。据法国烘焙糕点联盟首长安赖卡特说呢，目前在全法有3万多个面包店，但是法棍的传统制作工艺却在不断的下降，尤其是一些在超市里出售的法棍，价格虽然便宜，可制作工艺真的使人愤怒不已。但是呢，这样一些工厂制的面包却逐渐在主导市场，因此这次的申遗呢，也是希望法国面包行业来保持自己的高水准。法国面包联合会主席安赖卡特对马克龙曾经气愤地说啊，如今一些法棍呢，甚至是冷冻出售的，或者是别国进口的，这些做法都是不正规的。法国曾在1993年出台法律，对传统的法棍做法做了严格的规定。根据这个法律，法棍只能有四个材料，面包、酵母、水和盐。因此他们决定呢，要仿效意大利，为传统法棍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此马克龙表示十分的支持，称法棍的卓越品质和烘焙技巧必须要得以传承和保护。众所周知，很多时候我们一说起英国绅士，人们的印象里呢，会立刻出现一个一手夹着公文包，一手拿着雨伞，穿着风衣的男子形象。那么在法国，什么又是传统的法国绅士形象呢？可能就是一手拿雨伞，另外一手呢拿着公文包，胳膊底下加一个法棍面包的男子形象。这一次为法棍申遗，是希望让世界看到法国有埃菲尔铁塔，法国还有法棍面包。事实上，一种美食要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名录呢，不光是要色香味俱全，还要能够充分代表当地的饮食文化和传统，特别是制作过程要能够体现出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申报主体能够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涵和一个区域的人文情感，像土耳其咖啡、法式大餐、地中海美食、传统日本料理、韩国泡菜都因为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而榜上有名。听到这儿，一定有很多朋友想问了，中国菜系呢是全球公认的三大美食体系，有没有什么中国菜进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呢？到目前为止还真的没有，这不得不说是使人很遗憾的事情。世界三大美食体系指中餐、法餐、土耳其餐，很多人不理解韩国的泡菜都可以申遗成功，然而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中国美食却没有。并不是中国美食没有资格，而是说呢，中国美食在申遗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目前呢，中国有更多的项目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所以中国美食呢，在里面的排队是比较靠后的，要一样一样接着来。而相信轮到中国美食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样东西脱颖而出，申报成功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到底是哪一样中国美食可以首先脱颖而出，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呢？我们可以大开脑洞，好好的想一想了。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近期美元的持续走弱呢，也使得韩币不断的在升值。韩国政府担心呢，由此影响韩国的出口创汇，为此他们宣布呢，将限制韩元的单边上涨走势。最新消息显示，目前呢，韩国的外汇管理部门已经警告，将会采取遏制汇率的单边波动措施。伴随着美元走弱，韩国如果出现了单边波动，韩国将会坚决采取措施来抑制韩元的上涨，保障该国2018年的顺利出口。为此，韩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了该国的经济学家，为我们解析了韩国政府呢为什么会对韩元上涨如此的敏感，韩元的不断上涨又可能会给韩国经济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今年年初以来，韩元快速升值。今年1月2日的第一个交易日，韩元对美元汇率为 1061.2 韩元兑换1美元。这是自2014年10月30日后3年2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当时韩元对美元汇率为 1055.5 韩元兑换1美元。随后这一数字小幅上涨。韩元走势强劲，成为今年韩国经济下行风险因素之一。今天节目里，我们邀请到了韩国西江大学经济学教授金英义，与他共同聊一聊韩元升值的背景。 当前韩元大幅升值背后的外部因素是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而中国占韩国出口总额的 25%。 从国内方面来看，去年韩国经济增长了 3% 左右，高于预期的增长取决于韩国本土经济的复苏形势良好。此外，韩国经常项目收支顺差达到800亿至90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6% 以上。另外，截至12月底，韩国外汇储备创下3893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更积极的一点是，与北韩有关的地缘政治风险最近一直在不断降低，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韩元升值。 正如韩国西江大学经济学教授金英义教授的介绍，韩元走高的最大因素是美元走弱。其实考虑到全球的趋势，韩元升值也实在太快了。韩国央行韩国银行表示，去年韩元相对美元升值 12.8%，在42种货币中涨幅排名第五位。相比之下，日元下跌了 4.9%。 其他因素还包括韩国出口强劲、韩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以及韩半岛局势缓和。越来越多的外资正流向韩国，韩元升值主要基于强劲的经济基本面。今年韩国经济预期将增长 3%， 韩国经济引起外国投资者的关注是个好消息，相对于美元走强，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积极的效果。 美元贬值可能有助于价格稳定，这也可能会刺激内需，增加韩国的人均收入。今年韩国人均收入预计将首次超过3万美元，在企业领域，石化和钢铁等行业可以较低的价格进口原材料，从海外采购石油的航空业也将受益，韩国当地旅游业也将部分受益于韩元升值，因为越来越多的韩国人选择随团出国旅游。 如果韩元走强的强劲势头继续下去，韩国今年可以轻松进入人均收入3万美元的时代。由于进口价格下降，国内价格会稳定下来，而人们在搭乘航班或在海外旅游时可以更省钱。主要依赖原材料进口的石化和钢铁行业可以通过美元支付来减少成本。另一方面，这一趋势恐怕会对韩国出口产生负面影响。由于韩国产品的价格将在全球市场上涨，韩元走强将给韩国出口商带来负担。与日本和中国的竞争对手相比，韩国出口商将失去价格竞争力，导致韩国出口货物大幅减少。这种趋势将对中小企业造成沉重打击，这些企业主要依赖其全球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不断降低的盈利能力也将是不可避免的。根据韩国国际贸易协会的数据，韩元每上涨 10%， 韩国本土制造商的营业利润将下降 1.3%。 强劲的出口是导致韩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出口低迷可能放缓韩国经济复苏。不幸的是，韩元似乎正以惊人的速度大幅升值。 今年韩元对美元汇率有可能跌破1000韩元兑换1美元，但不会持续太久，预计平均汇率约为1070韩元兑换1美元。但从长远来看，韩元对美元汇率将跌至3位数，美元将持续贬值。2001年美国 GDP 占全球 GDP 的 31%， 但去年这一数字下降到 25%， 预计这一数字将会继续下降，这意味着美元将继续贬值，韩元持续升值，韩国将持续实现经常项目收支顺差。2020年之后，韩元对美元汇率将会稳定在3位数水平。 2008年4月28日以来，韩元汇率一直保持在4位数水平，长达10年的时间。但去年第四季度，韩元汇率下跌了7个百分点，今年则跌破了1060韩元兑换1美元，未来有可能跌到1000韩元以下。然而，这一汇率很可能不会很快降到900韩元的水平，这主要由内外因素同时起作用才会发生。比如美元、日元和中国人民币等主要货币出现贬值，而韩国央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银行基准利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韩元对美元将继续升值，政府应推出一系列应对措施。 韩国在全球市场上与日本竞争对手展开激烈竞争，因此要考虑维持韩元对日元汇率在一定的水平。日本正在实施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韩元相比，日本货币正在贬值。韩国央行、韩国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对于韩国来说，实现出口市场的多样化也是非常必要的。全球经济的消费者无心正在从美国转移到亚洲，因此韩国应该充分开发亚洲消费市场。最重要的是，韩国企业必须研发优质产品来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就像不管汇率如何波动，韩国都将持续出口半导体产品，在全球市场上保持强大的竞争力。韩国应该开发更多像半导体这样有前途的产品。 1月4日，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金东演和韩国央行行长李柱烈表示，如果汇率偏向一个方向，